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22集。国漫券22，程夫人的招牌更好用。进门前，柳当家的脚步停了停，他看向秦闪，稍微低了低头，整个人气势看起来挺强的。 程夫人，待会儿你不要随意说话，我们视情况而定。 秦冉取下了帽子，听到柳当家的话，他只是点头。生意这些事他向来不管。 当家的，程金先生说里面那位有些难缠，这次程先生不在。 身侧柳珏面色有些沉，怕是难缠了。一进去就看到站在两边的黑衣人，这些人身上气势凛冽，目光凶煞，虎背熊腰的，很不好惹。柳家自然也有私底下培养的护卫，无论是气势还是其他都不及眼前这几个，柳当家一行人更加警惕。柳珏这几个练家子更是倍感压力。除了柳珏跟柳当家，柳家其他人被黑衣人拦在门外。倒是秦冉跟程木看起来一如既往的，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。柳当家多看了秦冉一眼，眸底掠过一丝诧异。进去大厅，就看到一个外国人坐在茶几边，眸光十分深邃。 你好，我就是跟您交接的柳家人柳霄。 柳当家当先同那外国人介绍自己。他说话的时候，秦冉已经找了个位子坐下来，一直关注秦冉的柳珏脸色一变，刚想要出口提醒，见肯尼斯的人没有动静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肯尼斯放下茶杯，目光一扫，没有看到程俊，倒是看到柳当家身后跟着的秦闪。不过秦闪明显没有交谈的意思，他只是坐在沙发的角落里，低头把玩着手机，低垂着的脸上还颇有些不耐烦。他手一顿，放下了手里的茶。 肯尼斯。 肯尼斯把目光从秦闪身上移回来，他跟柳当家说话有些言简意赅。跟肯尼斯打交道的一直是程俊、巨鳄这个级别的人，柳当家比起他们还是低了好几个层次。不过柳当家也是个人物，他并不知道肯尼斯是谁，但也能猜出来肯尼斯不简单。柳当家面不改色地同肯尼斯说着交接的问题，没有程俊在场，肯尼斯自然压着合约。柳珏看着肯尼斯手下腰间别着的武器，心底警惕性更加强了。整个房间的气氛似乎凝了起来，战火几乎一触即发。一直秘密注视肯尼斯跟秦冉的程木，见两人见面并没有太大的情绪，此时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他在周边看了看，看到桌子上摆着的茶具，还有一壶水，程木抬脚朝那边走过去。房间内正弥漫着无声的战火，柳当家一行人顶着巨大的压力，只有程木要往前走。身侧，柳珏按住了他的胳膊，压低声音： 程木先生，你干什么？ 去泡茶。 程木也低了声音： 肯先生的人泡的茶不好。 柳珏嘴角抽了一下，他们神经都绷住了，程木竟然还在想这件事。 程木先生，现在不是泡茶的时候。 柳珏毕竟眼力在这里，尤其是之前他也跟程金联系过，光是肯尼斯面前摆着的定制 TC-7152 就让人胆寒。 没事。 程木见肯尼斯跟秦冉没打起来，就放松了。 毕竟还是在秦家一起吃过秦汉秋的饭的。他手臂稍稍一抬，就挣开了柳珏的手。程木穿着一双板鞋，哒哒哒地走在大理石地板砖上。他走路的声音并不是特别大，但因为大厅本来就很安静，他走路的声音就有些明显。柳珏看着程木，微微吸了一口气。然而，柳珏惊讶的是，原本他以为肯尼斯或者肯尼斯的手下会出手把程木丢出去，毕竟这个人看着就不像是好人。却没想到，肯尼斯这些人脸上一点的异色都没有。程木已经练就了泡茶的好手艺，泡完一壶茶，他拿着紫砂茶壶，偏了偏头，对肯尼斯道： 肯先生，你这个茶壶多少钱买的？ 肯尼斯正高冷凶煞地同柳当家谈判，突然听到程木一本正经地问着，他转过头，愣了下，才反应过来。 不知道，他们随便准备的。 这套茶具不好，虽然很像秦家那套，但还是差点。 程木泡好了茶，把茶端到这边来，先给秦冉倒了一杯，又看向肯尼斯。 肯先生，你要喝吗？ 肯尼斯接过他手中的茶，喝了一口，才点头道： 没错，这茶具跟秦兄家里的差了很多，下次去京城让秦兄帮我买一套。 说完他才看向秦冉： 你怎么也在魔都？ 有事情。秦冉玩了一句游戏，他把手机关了放在手中，又接过程木递给他的茶，才翘着二郎腿看向肯尼斯：你们生意谈好了吗？ 还差一点。 肯尼斯一口国语很糙，他虽然跟秦冉有点恩怨，但肯尼斯也不是个小孩，他有大局观，那次婚礼前两桌的人他也看到了，里面秦冉跟程俊的朋友各占一半。肯尼斯手段虽然狠毒，但也不是没长脑子，更何况里面的马修还跟秦冉是朋友。程木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，这也是程俊放心秦冉来的原因。秦冉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他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直接开口：十分钟了，你们还要谈多久？十分钟实际上并不长，谈判时间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，这才刚开始。 还行，这份合约你们家那位要求太苛刻了，我不是非要同这里合作。 肯尼斯随手把文件递给秦闪： 你看看。 秦闪不耐烦生意上的事情，不过肯尼斯给他，他就忍着看了，页数不多，他一分钟不到就翻完了，然后随手把合约扔到桌子上，抬着下巴看向肯尼斯：签吧。 60%。 肯尼斯摇头，今天就算是程俊在，这60%他都不会松口。秦冉手指点着桌子：我看了，50%对你没有坏处，你担心的不过是查货的问题，马修那边的通行证我帮你搞定。马修跟秦冉的事情肯尼斯自然听说过，听到秦冉这么说，他确实异动。他从兜里摸出来一根烟叼上，手指捏着打火机： 你能搞定？ 当然，只要你们别太违法。秦冉看过协议，这里面对马修来说也有好处，麦肯尼斯一个人情，马修在 F 州的路也通了。肯尼斯看了他半晌，他知道秦冉不会在这件事上跟他开玩笑。这样吧，我先帮你联系。秦冉拿出了手机，拨了一个号码出去。马修的号码他一直没存，还是一串代号。站在他身后有些僵硬的柳珏看到的是 M 州的号码， 十分钟后，肯尼斯拿着黑笔在合约上签了名字。签完，他才把文件推给柳当家。柳当家却没有动。肯尼斯眉头一拧，他咬着未点燃的烟，牙齿磨了磨，挺凶神恶煞的。 不想签？ 柳当家愣在原地。不是，他只是没想到会这么顺利。不过他心性坚定，只晃了一下神就把合约签好了。拿着这份签好的合约同秦冉一起出来的时候也不过半个小时。他们九点进去，这会儿出来也不过才九点半。秦冉朝柳当家挥了挥手，重新把黑色的鸭舌帽扣到自己头上。柳当家，其他的事儿你们自行决定，我先走了。柳当家一行人有些愣地把秦冉送出去。等程木把车开走了，原先站在门口的柳家其他人才忧虑地开口： 怎么半个小时就出来了？当家的，是不是谈得不愉快？ 柳当家看着那辆黑车的背影，没有说话。见柳当家不说话，一行人面面相觑，转向柳珏，焦急地问道： 柳珏，到底怎么样了？ 柳珏收回目光，他转身看向身边的几人： 我们签成功了。不仅成功了，程先生准备的第二份 55% 的合约都没用，60%成交的。 60%只是他们最先定的价格，谈生意自然要松弛有度。这份60%的合约本来就是跟肯尼斯谈判的，就如同肯尼斯拿出来的50%的合约。程俊准备的第二份合约是55%。程夫人她的名头比程少爷好用太多了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